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，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，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。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，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，让我断了气添了心爱的过火，一回头就找到出路，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王，麦克风都让我征服，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，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，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，不让我领悟。 陈奕迅当然是当之无愧的 K 歌之王了，没有什么好争议的。这首歌也是算得上是神来之笔了。光从作词来看，《K 歌之王》的粤语版是由26首歌名组成的，而国语版呢更是由65首歌名构成。要再多说什么赞叹林夕吗？有趣的是，粤语版的前奏是用王菲的《约定》来烘托第一句歌词：“我唱得不够动人，你别皱眉，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。”而国语版的前奏使用的是张宇的《用心良苦》。衬托第一句歌词，我以为要是唱的用心良苦，回味之后很多人都会欣然一笑，这首歌还真的是很认真地答复了 K 歌之王这个命题了。再来孙燕姿开始动了， 我竟然没有掉头，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，一点都不想我，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，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，何必激动着要理由，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，很爱过谁会舍得，竟然没

种不同。哦，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，我依然心有独钟。亲爱的，我永远祝福你，好人就有好梦，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。 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这首歌你还记不记得？好人好梦曾经非常的流行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他的声音，由孙悦主动邀请邰正宵合作的。录这首歌的时候正好是晚上，孙悦正好是感冒了，鼻音也很重。如果你仔细听这首歌的话，还是可以听出孙悦浓浓的鼻音的，可能是歪打正着吧，孙悦的鼻音反而让这首歌有一种独特而深情的味道在里面。再来听小虎队的一首老歌，蝴蝶飞呀。 海风在我耳边轻诉着老船长的梦想，白云越过那山岗，努力在寻找他的家。小雨敲醒梦中的水河，展开微笑的脸庞，我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。贝壳爬上沙滩，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，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。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，唱着春天写的歌，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。梦是蝴蝶的翅膀，旅行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。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高亢。蝴蝶飞呀，就像童年在风里跑，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，比天还要高。蝴蝶飞呀，飞向未来的城堡，天窗亮了，成长更快更美好。贝壳爬上沙滩，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，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。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，唱着春天写的歌，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。梦是蝴蝶的翅膀，眼前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。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高。 小虎队当年原本是在台湾地区的一个电视节目当中担任助理主持人，那个节目的亮点呢，原本是安排一个少女组合叫做小猫表演队，但是呢，后来制作单位发现现场的观众越来越多，都不是来看小猫队的，而是来看小虎队的，于是唱片公司就试着让他们在《忧欢派对》的专辑当中唱了几首歌，其中就有一首《青苹果乐园》。结果顿时他们就成为了台湾青少年关注的焦点，于是没多久他们的第一张专辑《逍遥游》也顺势发行，同时还开始在各地开着一辆大货车做着一系列的逍遥游巡回演唱会，所到之处可以说真的是万人空巷，小虎队的青春旋风就这样猛烈地刮了起来。 昨晚睡得太少，黑眼圈遮不掉，被身上有点早，无所谓不重要，我想你睡不好，爱你像蚂蚁咬，告白不是祈祷，只想让你知道 你也有好感，为何你不勇敢向前，我撤掉所有阻碍，只要你在眼前，幸福只要面对的了，不需要心理会揭晓，你也有好感，为何你不勇敢向前，我知道所有阻碍，只要你在眼前，幸福只要面对的那不需要训练，这人都潇洒一点， 我找到世界，我喜欢你， 1949年10月13号，正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。1953年，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，沿用至今。今天是10月13号，中国少年先锋队诞辰日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这里的价格比超市更实惠，这里的品种比超市还要全，这里是您一站式购物的首选之地，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热忱欢迎您的到来，热线电话03123877772。

就此发现 我的感受与你相同，不愿陪月儿伴花落， 对你的心有星辰来为证，爱如风雨翻涌。 我们开演唱会的时候会提到想要致敬的偶像，你看周杰伦小巨蛋的摩天轮演唱会上利用 3D 特效，是邓丽君逼真的再现在荧幕上。当晚邓丽君不仅和周杰伦共同演绎他的经典金曲《你怎么说》，更为周杰伦的《红尘客栈》和《千里之外》献声，引发了万人大合唱。在场的歌迷都是一边擦着泪一边听完了歌曲。我想对于歌手来说，不管是故去的还是现在仍然是为我们不断的奉送作品的歌手来说，这种感受都是一种很奇妙的生命体验了。 不知道该是知足或作准，没有人催我为他做晚饭，没有你不习惯，没有 邀请了四位重量级的制作人，一位是陈小霞，一位是袁惟仁、姚谦，还有黄韵玲。万芳每一张专辑都少不了歌坛好友的力挺，而这些好友呢，都是在音乐制作上身怀绝技。第一张专辑就是在滚石唱片公司发行的，历经了20年之后，万芳再一次回到滚石推出全新创作专辑《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》，这也是他睽违歌坛长达8年之后的新作。而在新专辑，万芳也是首次当起了制作人，其中写给父亲的同名歌《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》更是唱出了他埋藏心底多年的爱。再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杜德伟《彩虹》。 爱了就别伪装，迷失了也别彷徨，不管未来怎样，你都要保持坚强。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，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一出戏。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这主角是你。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有时天晴有时雨，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，胜过彩虹的美丽。